现在是12:5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河之声会在每天的整点和半点报道各单位的工作职能动态以及服务百姓的方方面面，欢迎您收听参与。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工商局，本期为您播出红盾情，强化窗口建设，提升服务效能。参与我台三河之声节目的联系电话是71556565 71556565。近年来，三河市工商局切实强化窗口建设，不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实现推进窗口转型升级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双赢局面。一是深化服务举措，通过举办业务知识竞赛、开展集中学习和业务培训会等，及时更新业务知识，提高窗口效能，认真实施双告知制度，提升登记效率，开辟绿色通道，为下岗再就业人员、自主创业大学生等提供优先服务，坚持公开办事规则、办事过程和结果，为群众提供表格填写样式和办事指南，做到咨询服务一口清，发放资料一手清，受理审查一次清。二是强化工作管理，完善注册登记窗口工作制度，对业务标准、办公场所、内部管理等进行详细规定，做到有规可循、有理可依。对各窗口实行分管党组成员巡视制，每周检查窗口设施、办事环境及人员到岗等情况，督促各窗口规范职务行为。三是注重廉政建设，密切与办事群众关系，增强勤政廉政和为民服务意识，通过公开举报电话等措施，着力规范登记人员服务行为，提高自律能力，树立务实、廉洁、高效、有序的良好形象。同时开展党员新风岗创建活动，强化典型示范和带动效应，打造廉洁一流的窗口形象。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风，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三天两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爸，家里还有万户金豆天然水吧？要不要我带一箱回去？ 低钠、低矿化、天然弱碱性，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矿物元素。万户金豆，好喝的天然水。订购电话400-001-8889，400-001-8889。万户金豆近万家，健康相伴，你我他。 高兴，挑战速晒烫都方便。随时随地，脸红的人会自动出现。一切都在计划中，对自己高敬佩。恋爱的事，可我一定会通知各位。伸出双臂，一起拥抱这世界，每一次约会都不能浪费。你还在睡，难怪你总是没人追。目标就在眼前，我们向前冲吧。 手，我没有多美。 你从未分手，你住在我心中，谁也不能把你赶走。一颗心只有一份永久，给了谁就无法回首。永远你从未分手。

听众米文静可获得由三河市普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9月10日前请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电话715-5630。感谢收听参与。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爱有简单没多的问题就是答案，曾经的我们那么圆满，是谁先才出现爱，有谁让爱去就习惯两人的习题，三个人为难，我回不去又走不出来，一个力前进后退都为难，如果不能好好爱，那么寂寞又何干，曾经相爱的那些片段永夜那么凌乱，如果不能好好爱，为何不放开，尊严是最糟糕的评判，现在的我应该放大爱，谁让爱去就习惯两人的习题，三个人为难，我回不去又走不出来，你用力前进后退都为难，如果不能好好爱，那么寂寞又何干，曾经相爱的那些片段让夜那么凌乱，如果不能好好爱，那又为何不放开，尊严是最糟糕的评判，现在的我应该好好爱，寂寞又何干，曾经相爱的那些片段让夜那么凌乱，如果不能好好爱，那又为何不放开，曾经是最糟糕的评判，现在的我 直到冬天到来。花还依然天真的绽放，有一些忧伤怀念着童年的灿烂。雪还在下，仿佛看到妈妈坐在暖炉旁，我依偎在她温热肩膀，等待着我的新年衣裳。心里偷偷的想，小时候那些小鸟随风舞没了，那种温暖到现在也忘不掉。暖暖的阳光，有一条每天傍晚都会走过的小巷，有许多我曾经留下的美好，这一切画面围绕在我的身后。小时候那些小鸟是我的骄傲，就好像是妈妈给我的怀抱。还记得那甜甜的微笑， 在夕阳的燃烧中渐渐毁灭，不懂

购物时对于导游的劝导、商家的宣传和口头承诺，消费者要保持警惕，避免冲动消费。购物后要主动索取购物凭证，做好提前防范，以免事后维权。节目的最后呢，再和大家分享两则旅游资讯。曼冰湾未来世界航天主题乐园位于北京东部燕郊开发区内，是国内首家也是全球第二家航天主题乐园，集航天科技展览展示、课外科普教育、科技娱乐于一体，内设13个航天科普体验项目、18个高科技互动体验项目以及一个多媒体投影秀，让孩子在参观游览互动体验中学习到航天科技知识，感受航天科技魅力。7月15号到8月31号，飞天之梦梦东方未来世界暑期航天科技嘉年华盛大开启，更有激情 VR、 酷炫 3D 打印、神奇子弹、时间特效等等你来体验。不仅是儿童青少年成长与学习的第二课堂、实践与体验的基地，也是全家人共同畅享欢乐的航天主题乐园。 8月26日，京东燕郊大石各庄将举办梨王争霸赛活动，活动设梨王奖一名、百年梨园梨树三棵的一年认养权、硕果奖八名、每人一棵梨树一年认养权。同时大石百年梨园还提供采摘香甜可口的皇冠梨，还另议采摘香甜可口的皇冠梨，采摘时间8月1日至10月31日，采摘电话13931160139815931601398，采摘地址燕郊大石各庄福城大酒店红绿灯往南 3.5 公里路东，可乘坐304公交车直接进村到梨园。本时段的内容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恒业金堂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M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盒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堂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 向远方，爱生活，最强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心上牵挂。 生长。 有一点不浪漫的

金玉良缘。除非我们的事已经时过境迁，想问你的一切还是停在嘴边。再见是最短的情侣良言，我们最好还是别再见。 岁月往身不由己，指引着心中燃烧的梦想。青春的岁月放浪的生涯，就任这时光奔腾如流水。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体会这欢乐爱恨离别，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是我完美生活，也是你完美生活。我就是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容。 邮寄，指引着时钟燃烧的梦想。青春的岁月，放浪的生涯，就让这时光奔腾如流水，体会着狂野，体会孤独，体会着欢乐，爱恨离别，体会着狂野，体会孤独，是你完美生命，是你完美生命。那一句灿烂的笑容，再一次释放自己。我多想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容。再一次释放自己， 14:34。 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体味1033，三和上空最美的声音。 恒业金堂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M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和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堂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 爸，家里还有万户金豆天然水吧？要不要我带一箱回去？ 低钠、低碳化、天然弱碱性，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矿物元素。万户金豆，好喝的天然水。订购电话：400-001-8889，400-001-8889。万户金豆敬万家，健康相伴你我他。 由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之情诗七夕爱的诗词》精彩展播。下面这首李商隐的《锦瑟》，被忽略的心送给秋水成名。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似华年。专生小梦迷蝴蝶，万地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终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之情诗七夕活动，由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听众被忽略的心可获得由三河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9月10日前请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电话715-5630。感谢收听参与。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体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想法想碰到北京，还要我陪你吃冰，你那是什么逻辑？双重星座和努力到底是在你心里？你怎么今天提就要一路证明是在跟我有的比？怕你我遇上你却那么情不自禁，甘愿对你蹂躏。你什么时候要抛去你不可信？我越来越比你多梦的梦到你，就算是我的天敌。 爱我所有爱生气，喜欢我还在意，好面子要加算计， 好想对你吃冰。 带给你说话的勇气，带给你微笑的目的，不知不觉想每天跟你在一起。不白的白的不白的白的快乐，带给你笑比更生气，爱上你这是我的命。我们相信连头头都有默契，不白的白的不白的白的快 乐。你何必把我抓得那么紧，不是穿的性感惬意，明明你很自恋，要了满后交集。我心中你是第一，耐心还有爱心，爱不是有帅气就可以，当作你被爱吃下嘴皮。 Oh my oh my oh my oh my。 什么时候要抱去你们呼吸？我越来越在意，做梦也梦到你，就算是我的天敌。 很奇怪，只要看到你就变得很开心，我一不能陪你出击， 好想把你吃定。 带给你说话的勇气，带给你微笑的魔力，不知不觉想每天跟你在一起。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带给你笑比更深情，爱上你这是我的命。我们相信 给你，爱上了你，看到小狗就蹲下去，一直亲，你一定充满我没发现的欢喜。 败给你，爱上你，看不见你会生病，原来我也有害怕你突然不见的危机。 你有温柔的时候，抬不抬起头，因为天上下起风雨，不敢出手，还没有睡醒，只有一个我彻底这样一个你。亲爱的你，我爱你，爱上你一天又一天又一天。 Yeah.

一个他，不去理想样的存折，他会说话，最爱看阳光下的你随意挥洒。每一次我和你遇见，发现希望无限，充满魔法能源，就会快乐一整天。你电影的微笑就会让我勇敢，就算有了别人我还在你身旁，我依然还是对你念念不忘，所以我只能够在天天幻想。 你一点点的微笑就会让我勇敢。